锵锵三人行，今天欧洲杯的话题，我们也请来了南斯拉夫球员潘采夫啊。 我是潘采夫。 哎，采夫，这今天真是牺牲了啊！ 这国家， 哎，不怕显得胖，真不怕显得胖， 以及秃点， 哎，以及秃点， 对对对， 把他的球衣、战衣。采夫真是人家当年本行就是写足球专栏评论的，是我国著名的足球记者。所以这个到后来沦落到锵锵三人行来了， 是是是，而且我这笔名也是足球运动员的， 对，你踢球是真能踢两脚的， 我这锁骨折的，这手腕折的，脚踝也折的， 哦，都是踢球踢的， 都是踢球骨折的， 哦，我以为你是流氓出身呢，我就原来注意到你的伤疤， 每次被人看到的人家就大哥，其实是踢球的， 哎，这个球衣有什么来历？ 这球衣是没出现的，就是这是苏格兰的国家队的球衣。 哦、Scotland 啊，这个英国有三个队出现了，就是威尔士、北爱尔兰、 就苏格兰没出现， 只有苏格兰没出现。 所以他拿了一个苏格兰，就让 哀悼苏格兰、嗯。而且我在苏格兰住过几年。 哎呦，真是！而且我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球衣是上次踢完球没洗，今天这个汗点儿啊。脏点儿，我说采夫 是是，嗯，每次我都很悲壮的把它弄到一身泥儿，哎 啊，那这个我们徐老师是属于文人行里的球迷是吗？ 伪球迷，伪球迷， 你还伪球迷？ 当然伪球迷。 这看俱乐部队的，就只看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叫伪球迷。哎，徐老师这种是有自己支持的主队的。 我有一个错觉，我请教你们这个球迷，就是说，哎，好像感觉，比如说徐老师他们老给我讲，这真要看欧洲俱乐部杯。嗯，对吧？ 那欧冠， 欧冠吧，那个水平最高，嗯，是不是我的错觉？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个舆论上，或者说我们外行人的关注度上，嗯，似乎好像这个欧洲杯，你看最近的这个热劲儿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还超过欧冠呢？是的， 因为欧冠每年都有，欧洲杯四年一次。 哦， 你想什么事情？你隔了时间长，当然就重要。世界杯也是四年一次。所以这个隔了四年一次，再说呢，他加上了国家的名义，那么大家都以国民的心态去投入，不纯粹是一个球艺的问题， 哎， 所以这个大家关注度会更大， 所以我以为是第二个理由，嗯，啊，因此呢，就是说，现在啊，我发现这个90后的编导也太任性，是吧？咱们这个小姑娘，你看今天给我准备的材料，这个万科就准备这样，就要说欧洲杯，你给我看看叫什么。 球盲编导无能为力， 球盲就今天像我说我球盲主持我就有能为力了吗？我这就是90后的，你知道吗？这无能为力啊， 球 那我就扯呗， 扯吧，哎，幸好有你们两位啊，但是我也发现一个跟我这行当有点关系的，我找着一段视频，就徐老师讲的，你就这种国家荣誉啊，冰岛，哎。你就前几天吹过不少冰岛了，你知道冰岛解说在他们赢了球的之后，那黄健翔也相形的失色。你知道，我给你看一段冰岛的足球解说。你感觉他不过了是吗？这家伙 他肯定缺氧，我觉得他喊的一定缺氧。 冰岛语也听不懂，你们他们自己有国家的语言的， 哎， 几十万人。 我以为你放的是另外一段， 哪一段？ 就是冰岛淘汰赛这个赢了之后，全队跟10000名冰岛球迷之间的一个叫啊，像普京海盗一样的， 这样 吼，就一直就这样，全场 是非常长的， 对对对，很近， 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加快。 就是直接就因为冰岛淘汰的是英格兰嘛， 嗯， 说维京海盗把这个大英直接又给侵略了一次。 哎，这次其实冰岛我觉得是真厉害啊， 嗯， 基没输过吧，这一路打过来，嗯，你开始觉得他小国家， 他跟葡萄牙也打平， 啊， 他呢又赢了那个奥地利， 那就说明是真强啊， 真强 是不错， 而且他预选赛是把荷兰给淘汰的。 对， 哎呦， 双杀荷兰， 双杀就是主客场双杀荷兰，荷兰没出现跟他关系特别大。 你看，我就说我不懂啊，但是有我一个距离感就特别有意思了。就是我对西班牙队还是有这个老印象，或者说老的这种审美，对吗？哎，那天看跟意大利打呀，我天哪，我就发现这个艺术大师啊，哎，他过去为什么我们这个外行喜欢西班牙队？就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他这个打法呀。首先你看上去就跟那个什么古龙那个小说里一样，什么那个伊涅斯塔一秃顶就跟个退休老工人似的，一帮帮你看那意大利大帅哥一个个跟大卫雕像一样，这帮西班牙的都是你感觉歪瓜裂枣的一帮人，但是球衣到脚底下，而且你看他最后进球，他往往让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招哈，但是让我觉得像是无意偶得之，就那个假动作跟那个你比如说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看上去都是目标明确，这个啪家伙这个非常精准有效。西班牙的那种让我觉得美的就是他好像无意之间慌啷一漏一勺帮就进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美。但是你看这帮退休老工人等他不行的时候，我的那你真的是觉得残兵败将溃不成军呢、啊、给意大利打的。我就觉得心里痛啊，就是。 对。 他的身材本身就小瘦。 嗯。 他的年龄大了以后的冲击力再不行，就是对场面的控制力下降以后，那被别人碾压起来那就比较惨。 不是，我记得上一次他这种打法已经被德国 世界杯 研究透了嘛，已经被打了一个这个溃不成军了。 对。 但是我以为他们重新又得琢磨琢磨吧，又得再排出一个什么阵法来。 他这个正式打成功是12年前他得欧洲杯。他得了2次欧洲杯一次世界杯。他是一个王朝。所以虽然这场比赛呢我是很理性的支持意大利，意大利是打得好。那个但是这非常同情，就像你说的，这毕竟是自己喜欢过的队伍啊。啊，你看他打成这个样子，你看他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啊、他是巴萨的这个打法，但是巴萨现在接上了三个南美的头啊，有梅西、苏亚雷斯跟内马尔，他现在、 啊、 他那个没有头了以后，他中间这样有、 哎、我问你彩福，你说就这个西班牙队假如说那天跟意大利打，他有梅西有内马尔的话， 也有可能， 有可能 不仅仅是有可能，那我觉得就直接屠杀有可能。 真的吗？ 对， 就是那两个的，再加上苏亚雷斯啊， 对， 那三个的前锋相当于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加起来，就前锋里面的 排行。就你用巴萨的队伍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队打，就好像你用拜仁的队伍跟任何一个国家队打一样，那都是基本上都是会赢的。 是，对，实际上西班牙在上一届世界杯就是被打惨以后啊。那个王朝就结束了，按照正常的一个王朝的生命规律，他应该是换教练换队员， 对， 结果这个老头呢博斯克60-70了没换， 对， 觉得他你还可以再主导一次、嗯、实际上就等于这么高峰下坡下坡下坡就这样过来了，就是他缺少一个魄力，找一个年富力强的教练，直接把前一波的老球员给欢送走，再来一批，哪怕换风格也行，让他开始重新一段的这个叫是青春历程啊，但实际上他现在就等于说又被别人打了一茬。 对 啊，是啊，是啊， 就老就是垂而不僵那种感觉。 不能怪运动员老，主要是你这个教练的问题。那你相 信教练更老了， 哎、相形之下，巴萨就走一条，对不对？得更新之路。你看巴萨跟西班牙国家队就形成了一个对照。巴萨虽然今年没有打到最好，但是毕竟目前还是有战斗力的。 俱乐部 西班牙是叫人感， 俱乐部跟国家队有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徐老师支持的巴萨呢，财务是无限的，只要这帮球员老了，我就买，因为他是会员制啊，虽然负债很高，但他跟皇马就是两人比着买。 嗯， 而一个国家的球员就是你必须得是西班牙国籍， 嗯， 我才能招你， 嗯， 而且你前面那一大帮像是这个卡西利亚斯这种守门员啊。拿了一个世界杯两个欧洲杯这种年老的功勋，就跟一个年老的执政官一样的，你是不忍心或者说你没有那个魄力去把他给赶下台的，你指望着他去体面的去告别，实际上这些人不愿意走，只有被干了然后他就才走了。 但在西班牙这么悲惨的输掉的同时，这个世界真是阴差阳错，梅西在那边 对 踢失点球，又是阿根廷输掉，然后接下来还说要退出国家队，这个震动啊，这是两边， 这是 太巧了，而且同一天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你们感觉出来没有？我早上个月我就预言了，六月份猴年马月到来了。你看王石就万科，咣叽这个地震，罢免脱欧是吧？ 对， 你瞧瞧这个，这家伙这个梅西是吧？这就是猴年马月的征象啊， 全预言出来了。 对，后哎，这而且就是你看那边脱欧了吧？几百万人又后悔了，说我们不脱。 对对对， 梅西这边你知道，这个阿根廷好多人上街游行，就要求梅西不能走， 对，留下。 有一个好像是小学老师吧，写了一封信，蛮感人的。他说你这个让我的学生很失望，让我的学生感到胜负就是一切。如果你也这样看的话，我怎么来说服这些学生？将来他们能够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按将心比心，如果我是梅西的话，我看那封信我就回心转意了。这个你不要让人家对你放弃啊！ 他可能，我一直觉得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就是 难言之隐， 就是阿根廷足协的内部腐败。 对对 啊， 到现在是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梅西退役。另外那个叫马斯切拉诺退役，还有阿圭罗，就是仅次于梅西的二号也要退役。 阿圭罗 曼城的主力， 对，等于这半支阿根廷都要退役。 嗯， 那这我觉得像是逼宫或者说一个抗议。 梅西是世界上无数青少年的偶像， 对， 就所以他做的选择其实是应该是。 有可能存在着跟这个中国足协类似的问题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那个也看几个那个射门集锦啊。 David Ford at home. This is Coman. Now Griezmann. Payet. Now a chance for Bakary Sagna to cross. It's in towards Griezmann and it's in. And there's the equaliser from France. Well, you got the feeling it was coming. 哎呦，这个格里斯曼哈 啊， 你叫格里斯曼一下是三分钟之内进了俩，是吧？ 进了两个， 哎， 对对对。 哎，这个小伙子这种灿烂这个表情，你知道我当时一下子想起他让我想起谁啊？就是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啊，不是那个乔，还是那个电影里边，最后那个小孩子拿着卡宾枪在那个水里一边走一边跑，最后被德国鬼子打死的那个阳光少年的那种形象。 是是是，格里斯曼是马德里竞技的，是皇马的死敌那个。 就是他们把巴萨打败的。 对， 有 是属于那个属于捡漏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捡漏型特别特别高超的一个球员。 哎呦，那天我还看见一个，那是个瑞士的吧？一个我也不知道那球星叫什么名字，一小个子，那个倒钩，那个 沙奇里啊， 沙奇里，对， 因为瑞 奇里，沙奇里， 对，瑞士梅西 啊，瑞士梅西， 外号叫瑞士，但是身材比较像我那种的。 哎呦，这是 特别像， 像短跑运动员。 对对对， 你看他那个进球了吗？ 看到， 哎，真是个硬点的， 禁区外倒钩那个 啊，哎呦， 那个， 反正现在只剩下七场了，现在看一场是一场了，不过都是半夜三点钟。 哎，但是我看这两场倒让我有这个好奇心了。现在这西班牙是给踢走了，英格兰也给踢走了。 对， 我现在看的我一个是德国，那天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队都让我觉得赢得像钢铁一样，就有这种感觉。 可惜他们马上就要碰到了。 对， 德国， 你们说，哎，德国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德国和意大利，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最后的决赛呢，不是德比就是意比。换句话说呢，他们都会跟比利时打决赛，但是德国跟意大利呢就说不定。德国的总体实力强于意大利，但是呢，意大利常常打败德国。 就是说，在世界大赛上，德国对意大利四平四负，没赢过。 啊， 只是在这个热身赛上会赢他。 啊， 所以很多人我看足球论坛有很多人就会跟二战联系起来， 对， 说意大利跟德国本来是盟友，说意大利在战场上打的那个烂的特别屎，德国人全给他擦屁股，但是在球场上意大利人专治德国， 德国谁都不怕，就怕意大利。 就怕意大利。哎，这么早就碰到了。 所以有人总结了一个，说意大利人踢球像打仗，打仗像踢球。啊，说德国人踢球像打仗，打仗还像打仗。说英格兰人踢球像踢球，打仗像打仗。还有一个法国人。打仗像踢球，踢球还是踢球，都不是。 这个有意思。 对，就是意大利人，就是真的是在球场上的时候是钢铁，那这真比德国人的意志还要强大。 对，哎，他们有网友传上来说，我四年前说的，西班牙是水，德国意大利是剑。嗯，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么深刻的话。嗯、然后他说这一次德国。意大利还是剑，西班牙是什么呢？ 对， 想了半天就还是水，不过拖泥带水， 拖泥带水， 对对对， 这次不行。不过我现在想的比较多的，看球的空隙，我在反省为什么我要看球。嗯，这个事情是我现在抽空球场休息的时候就在反省。原来我们的快乐哈、啊，有三种，第一种快乐就是给我们直接带来身体的舒服的，或者是赚到钱的，就是利益的。啊，这个身体舒服，你从 SPA 啦到啪啪啪啦，这吃好东西啦，这东西赚到钱，那这是一种快乐。第二种快乐呢，是一种善的快乐，就是你做一件好的事情，你孝敬父母啊，学雷锋啊，啊，就捐灾区啊，就做一件事情，它没有给你带来好处，但是你给人家带来了好处，那你也会快乐。但是康德说还有第三种快乐，就是他既不给你带来利益。又没有善恶之分，嗯，但是你还是快乐。比方说看到一条小河，风吹过树叶啊，嗯，看到月光啊，看到梅西的一个球越过去啊，所以这就是第三种快乐，就是没有利害的快乐，没有功利。哎，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是非常非常反对赌球的。我认为现在很多人一打球啊，他就把第三种快乐又回到了第一种快乐，就是你非得有利益才会快乐。那这个是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所以我在想，这个第三种快乐就是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起了那个性学老师李银河老师，他研究性的嘛，他说这个做爱啊哈，他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应该健康的看待它，说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的，两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但是呢彼此都让对方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这个珍惜它。 他可能连 SM 也保持在内啊，就是包括在内的。 不是让 哎，这个也是的，也符合说的那个定律。 哎，没错， 在挨鞭子的同时自己也很开心啊。 哎，就是啊， 也会让别人开心，对对。 哎，而且你说这个足球，他就讲，我觉得这个快乐哈，因为我都不算爱看球的，但是相比之下，我最爱看的就是球了，就是足球了。我老觉得可能你们就笑话我啊，我老觉得这个是最好看的。真的，你还爱看 NBA， 这我就不懂了。嗯，但是为什么我要看足球啊？我老想起啊，它就像是这个游牧民族，你看它是真的草地。我看着这个两队相争的时候啊，我老想起当年成吉思汗这个蒙古骑兵，就是在大草原上，他这你知道吗？他让我觉得有那样的一种过瘾。 对，就是而且就我自己看球的感受是我有代入感的，我会把它给带入到一个阵的战阵里边，就是我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比如我如果 你会投入到里边的一边， 我会投入到里边，就是我如果扮演一个角色，我给谁传球，我他来替我实现了我的一个想法，我们干掉了对方，就是当胜负已决的一刹那，这一半人全都在哭，这一半人全都在笑，你就像极了一个战场。这边败了，这边胜了，然后这边极度悲伤，那边极度的狂欢，啊！你说人情百态和国仇家恨凝聚在一个球场上，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很爽， 而且而且还很有意思。你看，比如说跟我一块看球的都是不懂球的人，对吧？有时候莫名其妙，跟我们都没有中国队，那么为什么葡萄牙跟这个匈牙利比的时候，嗯，我们好像莫名其妙的老觉得就希望葡萄牙。赢，当然匈牙利还先进了，对吧？哎，老觉得葡萄牙追平了一个，哦，就觉得挺高兴。他们后来说是因为是不是有 C 罗，这是个什么心理呢？ 不，一般像我不讲俱乐部杯啊，俱乐部杯大家选择比较自由，就是在这种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时候，中国球迷的支持度哈， 一般来说倾向于支持名牌的豪门，一般来说，但是有时候哈，球场上的表现会改变你的，比方说英国跟冰岛吧， 对， 常规来说都觉得英国会赢，所以我一上来的时候我也站在英国，但是看了一会儿啊，我不自觉的在帮蓝队，因为的确是他踢得好，就是说你会帮那个就是逆袭的那个队。您刚才讲那个非常对，就是内模仿，这个美学上就叫内模仿，简单的说就是说，当你喜欢的球队的队员靠近对方球门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脚会在动，你会忍不住踢那个 coffee table、 啊对， 就是说你自己注意一下，你踢什么踢嘛？ 这个 那么千里之外， 代入， 这个是美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人会这样代入。但是呢，通俗片、武打片也是给你代入的，但体育的代入哈、啊，代价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通俗片、武打片哈、啊，它会给你一个指引，叫你代入哪一方。就是你总会是找成龙代入， 对对对， 你找阿诺斯瓦茨那个代入， 对， 对不对？你不会去找那个贼眉鼠眼那方来代入，所以你代入了正觉以后呢，千辛万苦经历了，最后打十下八下是输的，但你放心，最后一下是赢的，对不对？可是球赛就不一定了，球赛是一个赌博啊，你帮了这个队，很多时候看完了以后真是。 一个跟自己国家毫无关系的队，对吧？ 哎， 他这个微妙的感情，你比如说我假想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球迷的感情。你比如说我假想，我好像老是，比如说前几天我看，要是法国队跟谁踢呢？嗯，我似乎就觉得 中国人会帮法国。 哎，我觉得法国好像倾向。 刚才你说的这个是属于球盲看球系列的， 是吧？ 就是 典型反应。 就是为什么支持葡萄牙，是因为大家听说过 C 罗。当你认识某个人，你听说过某个人的时候，你跟他是有联系的， 熟人关系。 你从情面上你要支持他， 也不是。 匈牙利从来没听说过， 也不是。你比方说啊，我觉得我还 C 罗，女孩喜欢 C 罗，我又不喜欢 C 罗。我觉得好像我更觉得他是一个接近地中海的，有点像西班牙的，风景很美丽的。 跟这个国家的总体形象还有关系。 匈牙利呢，给我感觉好像不太熟，有点冷。 对， 你知道这个大家有点 中国人的偏见哈，基本上不大支持土耳其的。 对，是。 你看对不对？ 这个就是欧洲杯和世界杯这种国家队之间打的魅力，就是你会把他们的国家 民族国家想象 啊和民族仇恨都算到一块儿。 嗯， 比如我是从来不支持英格兰的，因为这个威尔士、苏格兰是跟英格兰世仇。我在苏格兰住的时候，英格兰跟别人踢世界杯，苏格兰人穿着裙子，戴着苏格兰小帽，咔去看，我说你们 支持别人， 对，我说你支持谁啊？谁打英格兰，我支持谁。英格兰输的时候全场激动，而且法国打别的队，他们支持法国，这就是我以前说过，就是因为苏格兰在抗英的时候是跟法国结盟的， 对，苏格兰跟法国关系好， 对，是结盟的。 这个。你们刚才讲的这个就进入了第二种快乐了，就是那个跟善有关的快乐了。 对， 你们刚才讲的那个炒饭呢、SM 啊，这个还是第一种快乐。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三种快乐。你们想想，千里迢迢之外，你说那葡萄牙、匈牙利跟我们啥关系？熬夜啊，对身体都不好啊。你说实话，平常有你叫我加班我都不加的，你叫我做节目的、哎、 我问你， 我却在那里看一个跟 我 毫不相关的、 我问你们的现在的感情，意大利和德国要是踢，感情这个天平会稍微倾向 我意大利， 最困难的一个选择， 我意大利，就是这在于我少年， 你看意大利和西班牙我肯定倾向西班牙，但是意大利和德国呢， 就是跟你少年有关系，我总觉得啊，因为我少年是看意甲的，是支持米兰的 哦， 你要真是跟德国踢呢，我就支持意大利，因为我脑海中闪现了巴乔啊、皮埃罗啊、什么托蒂啊，这些人在我脑海中就奔腾的。 哎、我讲俗一点的吧，俗一点的就是衣服都意大利的，车子开的德国的，怎么办呢？ 但是灵魂是法国的。 还有一大部分球迷是谁赢支持谁，所以支持德国的多。 你就 还有人的是投钱了就支持谁， 对， 所以。关于这种无功利的快感啊，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认为这种追求跟自己不相干的快乐的人呢、啊，没出息，玩物丧志，做不了大事。那这是一种说法，因为他们觉得日常生活当中一件事情对你没好处的，你还花这么多精力，这种人没出息。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只为了厉害，只为了道德来取快乐，没有别的快乐的话，精神不丰富。像整天做吃东西的鸡一样。 那这球迷是属于精神丰富还是精神空虚啊？ 球迷啊， 还是做大事的， 比别人健康。我总说球迷是比别人健康，因为 你这肚儿， 起码 精神健康， 起码在家蹲着看球，不出去玩。 哦。 然后周末出去踢球，也不出去玩。嗯。我觉得一个聪明的太太应该鼓励自己的老公去踢球。 那这次这个俄罗斯足球流氓都打出血来了。 那不是足球，那不是球迷，实际上，那是特种兵。 对。 那帮人，我觉得都不进去看球的。啊。啊，就是见英格兰人球就打，他就是为了扬名立万。 对。 哎，我要是在帮会上，我要扬名立万。 那真是踢球等于打仗。 对对对。